手挽回中谁是谁和，功成名就风景云游又如何。 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 我不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可爱的貂蝉。 我是可爱的四鸟，我是小小鸟。 我是老鹰，老鹰吃小鸟， 老鹰吃小鸡，谢谢你。 好，开个玩笑啊。各位好吗？这里是闲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鸟。 对，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推荐美食啊。 好， 但是今天推荐的这个美食怎么说呢， 它不像往常的美食，它是闻起来就很香，但是今天这个啊是有种特殊的味道， 它跟这个榴莲可以一拼。 对， 说到这儿，有人知道今天说的是什么了吗？ 可能是臭豆腐。 不是，哎，臭豆腐也是可以啊，说闻着有味道，但是吃着很香。对，今天介绍的这个吃的呢叫螺蛳粉。 螺蛳粉。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螺蛳粉啊，就是有的朋友喜欢吃，就特别喜欢吃。 对， 但有的人呢，对，就是觉得啊，这个味道受不了，不，我一点也吃不下去。就跟榴莲是一样的，很多人喜欢吃榴莲，喜欢到发疯，而有的人呢，就是一口也吃不了。我就是那种一口也吃不了的人。你呢？ 我就是一顿能吃三碗的人。 就是榴莲的话，你喜欢吃吗？ 喜欢吃。 自己能吃到一个吗？ 吃不了，因为那个吃多了会上火。 哦， 嗯，对，会控制自己呢。嗯， 那今天介绍这个螺蛳粉也是昨天啊，这个四娘跟我说啊，明天要做螺蛳粉，哎，我太喜欢吃了，你喜欢吃吗？ 我想把我喜欢的东西介绍给你们呀。 对，所以呢，今天呢就是临时改的哈，来说一下这个螺蛳粉。这个螺呢是虫字旁加一个 类。累不累的累， 对，叫是就是海螺的螺， 嗯，对。 而这个丝呢，并不是螺丝的丝， 嗯， 它是虫字旁加个老师的师， 对， 它不念师念丝， 嗯， 螺丝粉， 长知识了。 对，这个粉就是粉条的粉， 嗯， 大家以后不要念错了，这个念螺丝粉， 嗯， 不是螺蛳粉， 嗯， 对。说呀，这个螺蛳粉呢是广西柳州市的小吃米粉，具有辣、爽、鲜、酸、烫的独特风味， 嗯，五种。 嗯，螺蛳粉的味美还因为它有着独特的汤料， 嗯， 汤料由螺蛳肉，就是海螺的那个肉， 哦， 嗯，以及山奈、八角、肉桂、丁香、多种辣椒等天然香料的味素配制而成。嗯， 嗯， 那么这个螺蛳粉还是有历史渊源的。 嗯， 嗯，说辣椒啊是在明末从美洲传入中国的，起初呢只是作为观赏作物和药物，进入中国菜谱的时间呢并不是很长。而这个辣椒强势进入中国后呢，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饮食革命。而现在呀，很多人都说无辣不欢， 嗯， 没有辣觉得这个菜都没有味道， 对 不对？吃火锅都得吃辣锅， 对 对 对， 吃麻辣烫也多放辣椒， 对。 所以说呢，这个辣现在可以说是大部分人吧 都需要的， 非常非常需要辣椒， 嗯。 说啊，这个柳州人将之融入到螺蛳粉并加以发挥，才有了螺蛳粉。 嗯 嗯，很多吃过螺蛳粉的，啊，质疑说螺蛳粉你们为什么没有一颗螺蛳也没有啊，为什么会没有螺蛳呢？据说呀，这个螺蛳粉的螺汤呢由螺肉、猪骨、药材、天然香料等民间秘方熬制而成的。熬过汤后的螺肉呢就会丢弃，因为其的精华都浓缩在汤里面了。 嗯，看来它是很有营养的 呀。对，可以说这个汤汁呢已经把这个螺蛳的肉啊，包括这些猪骨啊和这些药材啊香料的这个精华提取物都熬在这个汤里面了。 嗯， 可以说是非常有营养的，味道呢也非常的鲜美 独特。 对， 有些人就是总质疑说为什么螺蛳粉它里面有一股类似榴莲的味道呢？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其实呢， 嗯， 是因为螺蛳粉里面有一种酸笋，这个它是新鲜的笋， 哦， 经工艺发酵之后酸化而成的，所以说这个味道可能让有一些人难以接受，但其实您吃起来呀，啊，还真的是很好吃。 嗯， 而且呀，啊，这个螺蛳粉啊它不光是味道鲜美，它还有非常丰盛的营养价值。我给您说一下啊，这螺蛳粉呢它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胶质、脑磷脂、纤维素、蛋白质、胡萝卜素各种维生素呀， 嗯， 所以啊您既可以一饱口福，还可以保健养生。要我说南方人真的是会吃啊。 对，太会吃了， 养生了。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貂蝉跟四娘会继续给大家介绍螺蛳粉，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吃螺蛳粉比较好吃的店，还有呢去这个网上购买螺蛳粉自己回家做的一些很好吃的一些店的 对 都会介绍给大家。 嗯， 那么这个新伟工程机械点了一首歌说戒不掉你的温柔，嗯，是戒不掉我的温柔吗？还 是 戒不 我的吧， 还是戒不掉仙都客栈的温柔呢？我想来听到这一首歌戒不掉你的温柔。

这首歌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刚才啊，紫金鲤鱼说这个天气啊，最适合来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没错呀，今天晚上说也是有阵雨，而且呢明天也会有小雨转阵雨，也请听众朋友们提前做好的这个带好雨具的这样一个准备啊。刚才这个新伟工程机械说，张晨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为啥我点的歌的时候加广告啊？我怎么敢对你们有意见呢？是因为在15分的时候呢就要放广告了。那星伟工程机械，你可以再点一首歌，一定给你放在广告回来的第一个口先给你播放，好吧？ 播放完了还得 对，播放完了之后我们再开始我们的节目，可以吗？ 嗯，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来推荐这个螺蛳粉。嗯，螺蛳粉啊是广西柳州的美食， 对， 也是柳州最受欢迎的小吃， 嗯， 是引到了无数广西小伙伴的梦魂牵绕啊。 现在不仅是引起了无数广西朋友，包括我们全国各地啊，真的是都很爱吃了。 嗯嗯， 像现在我的话，就是一星期可能一定要保证吃一次，但吃完一次之后，虽然第二天身上也会有味道啊，但是还是会很想。 嗯，对，我说实话哈，我是真吃不惯这个螺蛳粉。之前啊，有朋友跟我讲，哎，特别好吃，带你去吃吧。对，我就跟他去了。结果啊，吃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有点不太好闻。 嗯， 但是吃一会儿又习惯了，有点也吃完了。但是回家之后啊，发现这个头发上、衣服上，从里到外都是这个味道。 对，气味。 然后呢，把我这个衣服洗了。头发也洗了，也洗澡了，但是觉得还是有这个味道，觉得洗不掉。 心理作用。 对，可能是心理作用。 对， 然后呢从此之后我就不吃了。但是今天呀会给大家推荐很多一些好吃的， 正宗的， 对，正宗很好吃的一些小店。 对， 那么有机会的呢貂蝉准备再次去尝试一下啊。 好的好的，叫上我一起啊。 好，那么下面由四子娘给大家介绍几个特别好吃的店吧。 好，那第一个呢叫，听好了啊，叫贵在坚实。其实这个名字啊，贵是桂林的贵，因为大家都知道桂林是吃米粉的米粉的地方， 对 吧？ 米粉的地方。 嗯，贵在坚实，坚呢是坚强的坚，食物就食物的食。它上面配了很多图，然后说吃完米粉看话剧，感觉非常幸福啊。这是一家离仁义很近的一家广西餐厅，广西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螺蛳粉呢尤其突出，酸笋的各种口味小炒啊也是非常特色的。听说如果老板知道你要是去看仁义话剧，上菜速度会特别的快哦。如果说您去看仁义话剧的话，一定要提前跟老板打好招呼哦。这个地方呢在东四爆房胡同46号，它离东四地铁站非常的近，人均呢大概是36每个人，还不错吧。 嗯，真的是不贵。 嗯， 这个一碗螺蛳粉大概也是在30块钱左右。 对对 对, 对，再点点小菜吃啊。 对啊， 对啊，来点这个广西特色的小菜啊，配着螺蛳粉一起来吃。 对，吃完之后再去看一场话剧，真的是这个周末太完美了。 对，而且这家店呢在东四爆房胡同46号，近东四地铁站，店名呢叫做贵在坚实。如果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呢，可以去找一找这家店，看看它到底正不正宗。 好，那我来跟大家说第二家店。第二家店呢名叫我爱螺，这个螺啊可是螺蛳粉的螺。它其实呢原来的小名叫小螺号，它后来改成了我爱螺。它店铺不大，但是它人气超高，所以说有很多正宗的味道那种店啊，它其实店都不大的。 对， 所以说如果说您去了可能会排队啊等号，但是您放心，都是家常事儿，也不会太慢的。你想一想啊，一碗粉单加一份腐竹和卤蛋，然后如果说您爱吃肉的话，还可以要一份猪蹄，那就特别好吃了。但是啊，如果说你想吃那个猪蹄的话，你要提前预约一下呢。这个地方呢是在护国寺55号，它离和义斋也非常近，它这个比上一家便宜一些，它这个是22块钱人均。 真的很好哈， 不错。 地址呢是位于护国寺街55号，近和义斋。哎，护国寺那边有很多好吃的， 那我们真的是可以从早吃到晚的那种。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护国寺那边的好吃的，如果有 机会的呢？或者是在周六周天带着你的朋友带着你的家人去护国寺逛一逛、吃一吃那边的美食，逛一天都不觉得累啊。 好， 继续的这家店呢叫做秦记，秦呢就是这个秦国的秦，记呢是记忆的记，秦记可以说啊是这个知乎大神的强烈推荐啊，说典型的这个这个词儿我就不说了啊，我大概介绍一家店，这个店呢不是很大，环境呢也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店面呢稍微比之前要大了一点了，但是这家店呢号称是全北京最好吃的螺蛳粉，对，最好吃的，说啊在知乎上面很多人都知道，而且是超多人推荐，说呀、这个绿豆沙感觉是自己熬的，很浓也很好喝，在这个炎炎夏日，然后对这种阴雨天更合适，对， 热乎乎的， 天气不是那么很热，然后来一碗绿豆沙，然后再来一碗这种正宗的螺 蛳粉，对，再来个猪蹄， 哎呦太好了，太美妙了，而且这家店呢叫做秦记柳州螺蛳粉，地址呢是位于美术馆后街74号，近龙福医院附近，在美术馆后街74号。人均消费呢大概也是在20多块钱左右，一点也不贵。如果呢你喜欢吃螺蛳粉的话呢，一定要不容错过这几家店。如果没有听清地址的话呢，都可以来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给貂蝉留言，貂蝉会在第一时间的来告诉你。那么这个时间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给貂蝉和四娘来留言吧。 OK， 那听完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稻香》。

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人生。 OK， 这一首歌来自周迅的《飘摇》，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那我接着说咱们这个螺蛳粉好吃的店吧。 来继续介绍美食。 好，这个名字啊非常的特别，它叫好想柳州螺蛳粉，是不是名字就很奇怪？ 好想 柳州螺蛳粉，它把整句话作为了一个那个店名。很特别，因为很少有这样起名字的，就但是这样名字很直接，让你看见之后就直接想进去。这个店呢是一个退休的运动员开的店，墙面上啊贴满了他职业生涯的那个照片，然后呢你在店里啊能买到那种寻常店里很少见的泡椒水，用泡椒水啊搭配这个螺蛳粉啊，味道非常的赞。它这个地方呢是在西直门北大街麦豪时代二楼底商，西直门北大街麦豪时代二楼底商，它离那个索家坟公交站非常的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它的名字叫好想你柳州螺蛳粉。 那么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呢，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这家店哦。也许非常的好吃，我会让你吃到 的。 我介绍的这一家店呢叫螺蛳粉先生。为什么介绍这一家店呢？因为他们家这个螺蛳粉啊不仅可以在店里吃，还能回家自己煮，就是有能带走的，都是真空包装的。说呀，又一家在北京比较老牌的螺蛳粉的店了。现在呢还能线上直接买到真空包装好的寄到自己家里，味道呢跟在店里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对，说就算你在外地的朋友也能吃得到 老家的味道。 对，这家店名呢叫做螺蛳粉先生。地址呢是在北三环西路五号蓟门里小区七天酒店对面。人均消费也就20来块钱吧，很便宜。 好，那你说了个螺蛳粉先生，那我当然不甘示弱，我说一个田螺姑娘好了。这家呢是一个古风清新的小店。它开在对外经贸大学的附近。它的装修呢是非常古朴的那一种，菜单啊给你做成的那个卷轴，墙面上它还有一面黑板，据说啊专门他这个请的是柳州的大师傅来做呢，所以说啊他这个味道应该也是很正宗的。他这个食材呢也是专门从广西运来的。他这个地址啊是在惠新东街惠新里小区底商，惠新东街惠新里小区底商，也就是说对外经贸大学西门再往北走200米就到了。 他 这个人均消费啊也是22块钱23块钱，就 对20多块钱左右。 对， 22 都是 娘就是啊。什么都没有说啊。 那这样吧，咱们说了很多实体店，可能有些朋友嫌远呀，他 对 呀 对呀 不愿意去。 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有四娘是螺蛳粉的老专家了，来大家来继续介绍在淘宝上在网店上一些 好吃的 螺蛳粉。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去吃过一些好吃的螺蛳粉的店呢，也可以来介绍给我们。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貂蝉和四娘，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OK， 刚才这一位朋友叫我家俩宝，说来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这首歌也是来自水木年华的演唱，送给你，爱上你我很快乐。

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分享的梦， 我们许下很深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相思事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像蓝天的鸽子， 像蓝天的鸽子， 不会迷失。 跟着我 一起寻找幸福， 寻找幸福的地址。 爱的鸽子 永远充满， 放着开双翅， 开双翅。 相思事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 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那现在啊，我要赶紧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网店上特别好吃的螺蛳粉了，我相信大家已经拿好笔和纸要准备记下来了。 是。 那第一家呢就叫天罗地网美食，您在淘宝啊或者天猫京东都可以搜得到的。天就是天空的天，罗呢是螺蛳粉的罗，地网啊就是普通的大地和电网的那种网、 对 、然后他这个呢，他这个、是按包来算的，平均呢也就是十几块钱十出头的一包，还不错，然后好评很多，我自己本人呢也是吃过的，味道还不错。那么第二家呢叫好罗欢，这一家是在网店上非常出名的一家，但是啊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有的人呢觉得它非常的咸，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个东北人，所以说可能本来我的口味就比较偏重一些，我吃这个呢也就刚刚好。如果说您呢口味轻的话，那您可以在加汤的时候多加一些，这样的话口味就能稍微变清淡一些。这家叫好罗欢，好就是好人的好，罗是螺蛳粉的罗，欢是欢乐的欢。他们家呢是三包三包成卖，平均呢也是一包十出头吧，也还不错。其实呢您在家里吃确实是比要在店里吃要便宜很多，但是呢您很难知道到底哪家网店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说啊您可以真的是到店里去尝一尝，不妨呢您可以跟店长学习一下那种手法呀，然后回家自己再尝试一下。像刚才我们彤彤介绍了一家螺蛳粉好先生啊，螺蛳粉先生 对吧？他就是可以在那个实体店里吃完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们店里的那种吃的成品打包带走。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您下班没有时间去店里的话，自己在家就能自己亲手做一碗螺蛳粉。如果说您的女朋友、您的男朋友爱吃的话，这也属于一个爱心晚餐了，不是？我们今天啊说了很多螺蛳粉，可能有些人觉得它油大，或者说辣椒太辣，自己对身体不好。那我再强调一下，这个螺蛳粉啊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它含有非常多的蛋白质、胡萝卜素、各种维生素，您既可以一饱口福，还可以保健养生呢。 对，是很多人虽然说吃不惯这个味啊，但是。尝试一下嘛，对 呀， 也许你就爱上这个味道了。 真的，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其实我对它没有太大的好感，后来也是被同学硬拉着去的。现在吃呢，就是爱上的不得了了。 对，是。如果没吃过的朋友呢，不妨通过四娘介绍的这些网店呢，可以上淘宝买一包试一试嘛。 对呀， 也许你就会特别好吃了。哎，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回家就是自己回家煮的话，需要煮多长时间呢？ 像这个粉啊，最开始的话，你用凉水。下锅大概是7-8分钟，然后你把这个粉就要先捞出来之后，你把水倒掉。 了之后再放一遍凉的水再去煮。然后呢，如果说您掌握不好这个火候，您可以拿筷子啊先去试一下，夹上一根，然后你尝一口咬一咬，看它是不是已经熟透了烂糊了。然后呢，如果说烂糊的话，您就可以加调料啊怎么样、嗯、如果说它还是稍微有点硬的话，那您一定要再煮一会儿， 再煮一会儿，不能吃生的， 要不然出来的味道会很难的，很难吃、 嗯、好，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你喜欢吃螺蛳粉的话呢，一定要去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些店去尝一尝、 嗯、 或者说呢嫌远的话呢，可以在淘宝天猫店来买一包回家尝一尝、试一试，也许你就会爱上这个味道。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 了。 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里是仙都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什么歌曲的话呢，或者说你有一些值得推荐的美食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来告诉貂蝉和四娘。 对， 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也会第一时间来播放你点播的歌曲。那听到这首歌，来自罗志祥的爱转 角，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明天 同一 时间 不见 不 散，拜拜。 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我爱你的心牵挂着，心不再拼命躲，不去害怕结果，假设有个以后，你会怎么说？一直想跟你说，幸福不再溜走，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有爱情的美，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爱转角遇见了谁，是否不让